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还有玉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星期四晚進擊港超聯的時間，今晚大家好爽面了，港甲四子啊，右翼啊 Gary， 左翼啊 Billy， 正戰頭 Carson 同埋我呢個九號半阿咪嘅， 即係今季未試過陣容啊， 好耐未試過， 又一個新方喎， 唔係新方，係只不過係將上年個黃 切舊 鑽石組合屌， 唔係啊，你講自己九號半， 咪咯 ，OK 打後一格， 你好意思又忍得住笑到嘢 喎， 九號半喎， 咦？話話時話今年嚟講應該係羊年之前最後一集嘅進擊港超聯， 係 啊，聽日你可能再做多次嘅，冇錯， 係咯， 我冇所謂。 啲球迷都應該中意你再做嘅。 聽日我喺度，但我唔係聽日唔係做港超嘅。 聽日梗係年宵啊，大佬。 我唔係啊，大佬要喺度。係咁啊，點都啦，咁啊，拜個早年先啦。咁啊，我啊祝各位啊身體健康，咁啊波馬亨通啦嚇。咁啊，嘉臣咧， 大家咁話咯。 哎、我都是祝大家身體健康，大家都 總之你講好嘢， 身體健康。 你佢有時你講衰嘢俾我噶嘛，都係大家話啦，好嘢大家話啦，真係。 保重身體啊，流感肆虐啊！ 過年啦，真係。 即係希望大家 最緊要大家揾多啲啊！ 係啦，羊年希望大家樣樣得意啦。OK， 咁啊，新鮮滾熱辣啦，講拍咗第一幅相先，講講足總杯嘅情況。咁啊，足總杯咧就抽咗籤咯，咁啊，咦？ 其實一早抽咗嘅咯喎，你季初見到呢個嘅咯喎，只係嗰四個 夾組 上嚟嗰個位置未定嘅啫嘛，其實。球迷又好似 一早都知道是南華一隊公民的一隊對二隊嘛 我自己抽埋㗎啦。 OK， 我循例度一度啊，傑志就是等的第一輪的情況是輪空的，那麼就會等什麼呢，就是油尖旺對大和富大埔的勝方，即是安達 哦，嗰張機票啦，會喺呢度傾翻掂佢咧咁 啊！呢場波搞唔搞得掂咧？ 好多趣味性嘅，你繼續咪講。 OK， 天恆元朗咧就會將會對沙田呢一場係地區打俾你噶。咁 YFC 奧迪咧就會將會迎戰呢個太陽飛馬，呢個就是澳門打俾你嘅，澳門資金打。 澳門打俾係喎，好嘢喎，有啲諗，有啲諗到啊！ 澳門資金打俾 OK， 上季呢個今屆衛冕嘅東方咧就第一輪輪空噶，咁然之後咧就將會等呢一場嘅又係一場地區打俾啊！黄大仙对南区， 今年冇黄室噶系嘛？ 冇 啦， 冇啦，出粮啦， 系啦系啦。OK， 咁啊，流浪第一圈又系轮 标准流浪， 标准流浪系啦，标准流浪第一轮轮通嘅，点解咧？因为要等啊，由黄打俾啊，南华队啲公民。 唔系嘅，冇话掂去乱转打，咁根据上届嗰个足总杯嚟做种子队嘅， 系啦。咁咧就大堆咧，好多打俾，好多巧合啦。今个 系咯，几得意啊！几个人嘅，每一场都有嘢讨论下嘅，基本第一弯几场都有讨论下嘅，几个人嘅。 咁啊，呢個就啊嚟緊就嚟開波啦！咁啊，開波再同大家 二月尾咧，呢個月咪二月尾嗰度咯，呢個月尾嘅 差唔多。 但係有球迷都問下我哋喎，點解南區明明係種子嘅上一季四強，點解跌咗落去？頭一 咁你其實我最初定，我見佢定個陣容就係三隊種子啦，因為你南區人落咗去啦，你抽咗之前你都未知你踢唔踢到，首先就係同埋十隊就人哋好計數啊嘛，13隊嚟做好計數啊嘛， 就係咁樣啦。 調翻轉講，咁人哋鬼知下年玩唔玩咩？ 老闆， 唔係今季初定嘅，但係你都入唔入到嚟踢先係咪？留個位俾你咁點？ 唔知㗎嘛呢樣嘢，話曬你。 如果真係有實力嘅就唔怕嘅，隊到上嚟嘅。 咁始終南區都係踢緊港甲，係啦。 OK。 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去第二幅相啦，講一講。傑志咧 ，OK， 我就特登咧將星期五晚聯賽一比零贏黃大仙同埋前晚啦就零一比四不敵呢個春武，你就一齊講。 係咯，以為你出錯相添。 唔係特登嘅，特登嘅、先出咗幅黃大仙先。其實呢場波嚟講咧，就對於傑志嚟講啦，應該其實。 傷 咯，傷同之處就係對於呢個快速前場壓迫咧，傑志係搞唔掂噶。即係條中場嘅速率慢到咧，即係我最大惡就係、是、哇林柱基哇廿二三歲當大，佢打到32、33歲咁喎，大佬即係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咪就係呢啲？ 唔係，我覺得都係因為對手同埋個心，即係因為對手問題，所以個心態會放慢啲嘅。冇 兄弟，林柱基25歲 咯，廿幾歲， 都當打嘅年代。 最 fit 添，其實呢個 其實應該呢個時候係最 fit 嘅。 嗱，即係多得黃大仙就多謝陳兆遠送禮啦，咁啊結果就零比一不敵啦。 你又調翻轉，徐德瑞係好嘅，踢得好嘅。 好一件事咁，但 係得好嘅。 呢一場波其實如果黃大仙要讚嘅，咁其實喺中場嚟講，美高、陳卓光同埋張軍，即係雖然話創造力係有不足嘅，咁但係話起碼三個人喺中場上面即係逼搶 啦，係 啦，做咗同場鐵壁咁真係真係同埋佢後邊兩隻外援兩隻想講兩個外援就真係。集到曬呢五個人可以擋到曬中間嗰度， 係啦，係爭在黎把力嗰度，黎耀昌就爭啲啦。咁其實 黎耀昌都唔爭啲啦，對面嗰仲爭啲啦。黎耀昌嗰個十碼控下半場都寫得好靚，我覺得。 唔係嗰個靚嘅，但係有一個就可以執個地波。點解你用右腳腳趾尾拉咧？佢唔知做乜。咁啊，對面有一個路比亞度就算啦一個單刀處邊出12萬就炒埋。咁啊， 真係睇嚟真係 多啦。 貴中揾啲前鋒翻嚟都係唔掂嘅。 係咯係咯，冇好嘢喎， 冇一個得 嘅 真 係。咁我聽佢訪問話佢操練好表現。 哦，神操 神操之星呢啲真係張基都識講啊！真係神操之星，原來呢啲。 一場波咧，如果我自己睇就係話，其實對於傑志嚟講就係一場亞協嗰個軟嚟嘅，因為黃大仙始終個中場個壓迫係夠強啊嘛。有時美高話真係一個打曬中場先咁滯。 但係出嗰班人唔係嗌嗰班人去踢嘛，大佬。 一件事係咪就係中場佢係副添啊？林家偉、黃楊、林柱基。 我就先奇怪，不如點解你唔出翻？你出翻曬嗱，你又副選啦，不如高文一隊出嚟算啦，好唔好啊？你收埋林，即係收埋林家偉嗰啲啦，好唔好啊？ 你預咗高文去到亞冠外圍賽都係踢後備 啦， 你 出嗰啲 嚟， 大家流體力好過啦，我覺得係咪先？即係同埋前面阿保連奴保連奴早傷嘅，又另外一個佢嘅。即係唔抵咯， 成個雨算盤打爆咗。 係啦， 咁雖然就係贏一比零啫，咁但係問題就話呢場波贏咧欠說服力嘅，咁咧再加上就係話，因為呢場波個中場嘅速度實在太快啦，快到真係好恐怖啦。於是乎咧下屋上一手鐘唔該，喺星期二晚作客呢個春武里嘅時間， 係俾人完爆嘅， 唔係完爆啦。 黃大仙都話快。咁春武里嗰啲係乜嘢？ 更加快。 個重點係傑志慢啫，個重點係傑志慢啫。嗱，即係呢場波嚟講咧，佢落咗將林柱基冇註冊啦嘅，咁就擺咗温俊落去啦。咁咧感覺上即係大家會期望，喂，好似會快啲啊！感覺上，但係問題對方比你更加快，你真係冇辦法。即係人哋好簡單，因為人哋五六腳波基本上。已經可以去三喺自己三甲線去到你三甲線，製咗個有威埋門。 喂，人哋仲要係有戰術部署，知道你兩腳集唔掂啊嘛，班喺左右集棍你啊嘛。 即係阿魯倫同埋阿端力拿嘅嗰兩個左右翼，哇，兩個泰國國腳嚟，好似佢哋自己，你好多人知道手集噶嘛，又科士打造，好似冇手集過咁喎自己。佢就聽佢訪問又話，見到知道人哋快啊，但係大佬你快，你收埋啲，點解就變咗4-3-3咧？係嘛？即係你啲球迷講，你揾多兩個人落少幫下手得唔得咧？你揀到自己。 嗱呢場， 何況南華之前都有對過春武里噶嘛？兩三年前，其實嗰班人都唔 上 季 啫嘛， 上季都係我為錯。其實班人嘅轉變唔係太過大噶嘛，係咪先？知道噶嘛？ 係咯，曹炳旭都未出呢場，即係俾足面嚟，俾足面嚟。咁啊，甚至呢場波見到基本上四個失波，原則上係同一個款嚟嘅，就係湯你盲眼位。 哇！甚至 係湯 中間喎。 哇！中間湯你，即係我話俾你知嗱，我就呢個位 置， 你跟唔跟得切？嗱，就話埋俾你知又如何？即係你諗下，四個轉身都慢啫。 真的很大鑊。 老實講，十七號阿森桑其實我覺得不係好強嘅。你見到啲射波咧，咦，佢冇乜料到啊！但係佢入三球，真係 空曬啊嘛， 兩隻翼同你搞掂咗。 唔係好多嘢咧，又即係雙向嘅。譬如話，對方前鋒唔係特別強，但係呢條防線雞啊嘛，傑志大佬，你盧君怡，喂，真係好笑啊！盧君怡嗱，嗰個紅牌，喂。真係拉到咧，咁都叫小動作球證。阿盧生，你真係識講笑。 我哋鬧唔緊，有啲隊友真係辛苦噶，大佬啊！ 其實臨尾見到列斯奧已經發脾氣噶啦，一開始有發脾氣， 梗係燥啦。 你走入翻去更衣室先，我哋仲喺度捱緊，但係打少個，真係辛苦。 因為連列斯奧都已經追唔到。 係啊。 對手 乾咗啦， 乾曬啦， 前後都係佢包嘅呢波。 同埋仲有一樣嘢可以自己睇一睇咧，就話傑志咧咪打開旺角場咧啲細場嘅，但係咧對於春武利嗰啲係大場嚟啊嘛，佢個橫面係好闊噶嘛。 佢慣嗰啲上樓嗰啲深水埗係慣細場嘅，去大場一咩就有冇搞啦 ？OK 喺度 啊， 頂唔係？但係個問題係李傑志根本就係啲球員唔夠體力去跑一個咁大嘅場啊嘛。個問題係 專家講啲大細場，我哋信嘅真 係。都 Cancer 嗰陣時話攞旺角場做主場都係咁解啫嘛， 佢細場覺得佢好易手啊嘛， 即係當年阿仙奴用高貝利其實原理一樣嘅啫嘛，易手啊嘛，但問題而家出到去好啦，現曬形啦，中場嘅速率咁慢啦，連巴倫古蘇都要主動走去做波。哇！我真的見到佢真的辛苦， 即係我哋做 1.5 嗰樣嘢喎。 最慘就是我哋見到個距離啊嗰啲，喂，你阿協射手咯喎，關人古秀話曬，但係好似去到唔夠班咁啊，又好似個距離拉到咁遠啊，我就最唔中意就係。 有可能最大問題就係個中場嘅供應唔夠啦，咁你 絕對係 巴倫古秀依射手 辛苦咗佢 點做？ 要留翻 多咗嘢咯。 咩泰國以前唔好話講到阿叔嗰啲年代咁勁，我哋又恰佢嗰啲啦。近幾年我哋早幾年大步啊，係公民、公民、公民、公民對佢哋都冇爭咁遠嘅感覺㗎， 因為對 最冇你都係 大步都大步都唔會相距得咁遠， 唔會爭咁遠，好似爭哇完全冇得抽咯。好似呢兩年我哋兩隊班霸去過對佢啦，南華對過上年一樣一撇嘢啦，高山啦，今年去傑志去又係咁樣嘅，點解喂好似爭咁遠嘅？ 唔其實 距離越嚟越大啊！ 上年南華又輸一個高敬俊啫，咁啊啱啱去咗。FC 六一啊，唔係東京六一啦，呢樣嘢真係一個奇聞嚟嘅。咁但係問題呢嗱，傑志就唔係輸一個人嘅咯，係輸曬成條中場線，係輸曬成條後防線嘅咯。 我即係舊年南華始終真係華人班底點都強過傑志啊，我就覺得即係點都頂到，頂到你十五分鐘啊。 因為佢哋起碼冇習慣咧，一紮又唔出得臨住機啊，嗰啲唔出得冇呢啲人啊嘛。 係啊， 同埋仲有一樣嘢提一提就係話咧，泰國近呢幾年啲球隊咧都好興用啲日本啊。同埋韓國外援咧，佢哋個水平其實喺度不斷進步緊，即係你用日本同埋韓國啲體力化嘅球員，即係基本上你慢慢自然夾到對波嘅時候，你嘅水平 同埋個風格啊， 個風格 日本波嘅風格同泰國波， 你諗下 係相近。 你好似如果我冇記錯咧，泰超有支球隊咧，都係和田昌裕做主帥，咁啊之前做主帥啦，咁結果做成點啊？咁咪做出一啲比較即係又有啲有腳下功夫嘅做法。之餘又可以打到去泰國式的一啲硬橋硬馬的波咯。 你春兒係咪靚靚仔？因為粒麥嗰個啊， 我唔記得啦。總言之，其實都曾經執教一支泰超的球隊。 舉個例子啦，就算泰國 U 23可以大炒中國 U 235-1嘅，國家隊添啊，唔係 U 235-1啊，大佬。即係你可以想，所言之就係話泰國嗰個青訓。那個情況是呢幾年就係突飛猛進嘅， 咁 係 好有系統嘅。 唔係，但係問題雙型傑志啊，傑志係搞青訓咯，搞啲青訓全部唔用喎，呢樣嘢又好頂人。 即係咁樣講，你話成日都話傑志啲 U18 啊，好勁啊，成日炒人哋啊 U16 嗰啲。咁點解你去到而家冇青年球員上到位嘅 咧？用温俊，我睇開記錄啊！今季聯賽杯出國最大步21分鐘，南華2分鐘，上場黃達先29分鐘，咁踢咁多啦。咁你跟住場大波叫佢出嚟踢， 一個鐘有找 嚇。呢個場大波叫佢出嚟踢， 你有一場大波咁點啊？之前唔俾多三場嘅聯賽佢俾佢上陣嚟到操氣嘅狀態。 最大鑊嗰樣嘢就係佢隔離夾著嗰啲係全部係一啲老化即退化， 係龜速型嘅球員。 唔係你睇林家偉今季。表演仲唔系叫退化？系咪先？卢君怡咁嘅表演仲唔系叫退化？仲唔系叫老化？黄杨嗰啲急剧老化添啦。 佢又有啲唔抵咯，又系徐德瑞上一场临尾伤咗手踭，诶呢场唔可以正选。 陈乐峰又伤埋， 呢个系佢哋嘅 即係 一個不幸嘅。 如果中國顏樂峰咧，我覺得個中場唔會咁慢咯， 差一定唔會。 如果顏樂峰打温俊咧，我估佢係壓迫會強翻。 亦都冇睇咁輕鬆啊，泰國嗰度。 同埋佢硬橋硬馬嘅防守啊，啲截攔截嘅波啊，都會做得好過呢一個中場。 做好曬。資料搜集啫嘛，你林家偉一攞波，幾個人圍住你啦，你喐住喐 風啦， 好簡單啫嘛，即係我硬係唔明點解港超啲波，你點解唔肯嘗試攻嘅傑志咧？點解唔肯嘗試壓迫林家偉呢個迷嚟嘅？ 係啦，大家都驚咗佢咁咯，砌佢得㗎啦。 係有一隊係咁樣做啊，南華，就係南華場場對傑志，你追林家偉我就焗你啦， 你咯， 所以南華對傑志咧永遠有呢個優勢。 嗱，呢一場波咧，即係除咗話後防咧兩隻閘，唔好話兩隻閘啦。第一集成條中場演咗成隻安基斯，真係哇老啦！即係啲人有球迷就話佢廢，咁呢樣嘢我想評分為37歲啦，大佬。 同埋嗰個係嗰個護照年齡啫，37歲係真實你係在天地人啦，天地人可能估下嘅又要 三年， 你知啊？天地人嗰陣嚟到我哋中國人地方就天地人嗰啲加價，嗰護照寫37啫喎。你睇下諗下真係， 即係你話咁樣年紀大一年就真係大一年嘅啦，速度啊體能， 硬風嚟嘅都要生10幾日嘅。 天下武功啊，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呢啲系真理嚟嘅。OK， 咪佢仲冇先嗱，我赞一赞埋啲球迷，有几啊个30几个球迷咁转咗去咧。我咧始终咧支持我哋香港球队咧，出外专登搭机票飞机去咧，年尾攞到价好难嘅。 有一个系专登新加坡飞过去添。 我仲有呢个系杰志球迷咁样。 系啊系啊，不过咁我哋通常杰志啲波，假设有咩冬瓜豆腐咧，其实赛后系最好睇嘅。 场波又唔好睇，赛事又唔好睇， 赛后 花心先系最好睇嘅。 咁五杰就话咧，嗱，即系呢个从中偷师啦。继续废话嚟嘅，唔睇，收咗佢第四幅相，我哋想听下队长卢君怡讲啲乜嘢。啊，呢幅相真系全日笑话。嗱、啊，红牌球员就指呢个卢君怡，就指示意球证嘅少少动作都吹，这正好是亚洲赛的尺度，要吸取这经验。今场落败或多或少看轻了对手，低估了对手的速度才招致大败。嗱、啊，呢段对话入边咧。有两个好大嘅笑点嘅，第一，示意球证少少动作都吹，扑你啊！街港超啲球证咪少少动作都吹， 系 你唔惯啊？ 唔系， 佢可能唔惯啊，因为佢跌亲就有啊嘛，杰志，佢跌亲就有。 记得你嘅 字 啊， 系咯， 记得。喂，同埋喂，卢君怡，我想提一提你咧，两季之前嘅港即系亚协嘅附加赛对屯门，你好似兜面扮落得拍落屯门球员个头度，但唔超过唔知道生得高得就睇唔到啦。哇！你啲球品真系～好嘢，陰勁陰勁陰勁啊！呢個係第一個笑點，第二個笑點就係金像落敗或多或少看輕了對手，低估了對手嘅速度才導致大敗。 你冇做功課㗎喂？ 唔係，好簡單。喂，球迷都知太仔速度快過你啦，你咪咁高估自己速度啊，盧生？ 唔係，佢用翻港超嘅速度嚟比啊嘛。係啦，佢成日諗，哇唔係，我喺香港踢波，我快過好多人嘅喎，話曬好多踢右翼出身啦，係咪？ 佢哋有課集訓㗎嘛，喺泰拳啊嘛，我見到報紙。打泰拳又集訓噶嘛？ 都報業集團啦，方向報業集團有講到話，你仲咁有閒情日志喺度操泰拳，傻傻 係啦！我都覺得佢真係嘥時間做埋嗰啲嘢，即係宣傳唔係嗰啲時間做咯。可能你一早拍低啦，但如果係早幾日真係嗰日拍咧，就把鬼嘅，早啲練下波個啦。 早啲做。 你話練波，你話到嗰陣時練波都冇乜用噶啦。 早啲操 準備好自己嘅心態啊，思想準備好過啦嗰陣時。 嗱，最後咧我就好衷心希望金 Sir 有睇呢场波噶，因为证明咗咧张峰同埋君怡咧喺香港队嘅左右集位完全唔捻得嘅。OK， 好想话俾，但系咧，但又咁，即系队友邓金 Sir 可悲嘅就系，因为左右集都冇人出啊嘛，咁局 冇人 冇得拣， 用咯， 冇得拣， 真系冇拣，点摆局摆？ 你睇下个健邦都要，金 Sir 都要。好好伤心啊！嗰阵时前晚冇得踢，我死冇咗个健波， 争啲想揾佢帮手转会嗰啲， 争啲要个健波过去韩职踢噶啦，大佬， 帮你揾埋，唉，所以呢单嘢真系，唉，杰志，你真系唔好揾咁多藉口啦，即系俾心机操啲体能，希望。多啲用青訓球員，唔好再咁多退化。 今日睇報紙講話，佢亞協可能都會換陣容，會換翻啲陣容， 換翻林柱基落去啦。 我諗係啦，我諗希望係啦，希望醒目啲，即係唔好鬥氣嗰陣時。 其實而家即係。 當今足球球壇啲戰術多數都係著重喺中場嘅防守啊，或者速度噶嘛。你冇咗林柱基爭好遠嘅對波， 自己醒目 啦，收落心情啊！年初七嘅時間將會主場迎戰第一圈第一場嘅亞協杯賽事，咁啊希望你 初七打噶啦，哇！快咗 啊，係 啊，對呢個新加坡球隊啊， 馬里士他卡薩， 哇！讀都讀死啊！誒，到時再算啦。OK， 手足休息一陣先。 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维园年宵约实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玉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臣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好 ，Hello，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进击港超联嘅时间，继续有四位同大家服务。好啦，咁啊，手足啊，就去下一幅相，第五幅相，讲讲南马嗰场波啊。嗱，南马呢场波咧，就大家 睇住先，讲埋个协会， 对唔住，对唔住， 系亚冠嘅琴晚嘅赛果。 第三 呢两，第二，系啊， 继续， 跟住，唔好意思，卡神麻烦你， 系嘛，麻烦我啊。咁啊，第呢个系第二圈同埋赛果啦， 第二圈啦， 卡塔皮阿萨德啦，咁啊0-0同巴林嘅瑞法，咁啊0-0打和，咁啊12码射到11比。几十喎，好犀利喎！咁啊，卡塔尔嘅阿萨德啊晋级啦，咁你又跟住啦，上季嘅亚协冠军啊，科威特嘅卡斯迪亚咧就1-0赢咗约旦嘅 卡迪斯啊， 卡斯迪亚我嗰部型， 我系边个卡迪斯啊 ？OK， sorry， 卡迪斯啊 ，OK， 咁你读嘅我读啊， 你读啊 ，OK， 约旦嘅阿尔维达特啦，咁就1-0赢咗啦，咁咪晋级啦。咁另外卡塔尔嘅艾查树啦，咁啊2-1赢咗阿曼嘅拿达，咁啊嚟紧就出泰国春慕里啦，4-1就赢杰子啦。咁泰国咧对曼谷玻璃咁3-0赢咗马来西亚柔佛啦，广州富力3-0赢新加坡勇士。越南河內就4-0輕取呢個印尼曼龍，哇！全部第一圈要踢嗰啲都出曬局喎， 差唔多啦。傑志仲要對埋遊佛添喺亞爾分組賽。OK， 手足去下一幅相，講講第三圈嘅賽程啦。 OK， 講東亞嗰邊算啦，我哋好嘛 ？FC 首爾對越南河內啦，咁啊北京國安咁啊對曼谷玻璃。凍死嘅真係，咁啊柏雷素爾對春武里， 仲凍啊！ 中岸水手對廣州富力，真係兩隊泰國，一個去大陸，一個去日本，係真係凍死嘅。 唔係，反而中岸水手對廣州富力就真係唔勢均力敵， 熱死啊！真係熱死啊！因為澳洲是 夏天啦，而家30多度噶， 係啊， 翻即係調翻轉，反正係。 OK， 好啦，咁啊，翻翻嚟聯賽啦，去第六幅相講南華咧。嗱，南華呢場波咧就細估唔到做呢個俠道羅賓漢嘅，跟住劫富濟民。 唉，又送一分俾。 唉，唔係送兩，跌者跌兩分，係啦。咁啊，0-0咧就同和富大埔咧就打和嘅。嗱，究竟歸納為被逼和好，或者逼和好咧？呢樣嘢唔重要啦。咁呢一場波嚟講咧，大家會見到一個情況嘅就係，你細估唔到大埔咧10打10個係好過11個嘅，因為咧當阿左閘吳浩鵬兩黃一紅， 出咗去之後咧，拉翻林毅東過去打個左閘咧，撥亂反正喎，真係。 兜兜又救得翻， 神點都係拉翻嚟個防守仲穩陣咗，自信心翻咗嚟添，仲 啊呢一季波入邊咧，大埔有幾個球員咧就有啲深刻印象嘅，其中一個就係陳英德啦。佢嗰種態度咧，即係如果萬即係不幸地講句，如果 touch wood 講，和富大埔今季真係降班嘅，我寫包單，陳敬德喺港超一定有班落。 前前後後都見佢嘅，做防守做進攻都有佢份， 攻守都盡量去即係爭取好多嘅機會啦。 飛馬醒目應該飛馬搞掂嘅，最快簽咗嗰啲嚟嘅。 唔係應該黃大仙，黃大仙就冇有 得黃大仙。有啲可能，因為可能個風格 唔係黃大仙，因為個右閘係廢啊嘛，陳少遠。咁啊，講翻重點啦，呢場波就啦。南華方面咧就啊，即係諗住就唔知咩原因啦嚇，臨尾針住，喂要入波啊，擺個前鋒落嚟啊，擺五個前鋒落嚟打2-3-5陣式。 分別邊五個先？ 艾華、麥比連、 係狄天奴、 天奴、林學軒、 陳少奇， 哇！諗住擺五碌炮喺度，諗住唔係三碌炮。 各位觀眾，五條煙咁樣， 五條煙啦嚇，擺落嚟嗰時， 擺五條煙落。 喂，即係話唔緊要，前鋒 要唔係入唔到波，唉抌個前鋒落去，抌啊抌啊抌五個落去，咁啊你抌得前鋒多，咪必須入到波。 佢哋嗰啲換人啊，完全冇乜點傾㗎。我好記得阿林浩熙入去入場，咁啊換即斯嚟，咁啊傻幫問啊問阿白頭佬，喂點樣？佢嗌出嚟問邊個換？阿白頭佬嘅兩隻手指咁喐下喐下，咁唔知做乜，佢又唔明佢講乜，佢又唔知佢做乜，咁大家冇溝通。 街同壓。 咁個右後衞邊個踢先？係咪唔踢啊？定點先？兩個咁代表乜嘢啊？換二號我都知，咁唔使你講嘢嘅。咁你想點？點樣調法？你冇人同佢溝通嘅，咁啊傻幫自動自覺咁走落去。 鬼鬼煩啊！等你兩條雞同鴨講開咗波， 硬係我就係覺得你換下換走阿 Jack 咧，你令到右路咧冇咗個 overlap 上嚟咧，仲係仲麻煩，仲拉唔開大波後防。你因為你擺埋學希，學希又踢右邊， 又係企嗰度， 前面又嗌話，咁死啦！ 重疊 咁點踢咧？嗌話又唔係切翻入中間，因為中間已經有兩隻 兩件巨無霸， 兩隻老鬼喺度啊嘛，大佬兩隻都唔喐嘅。 唔係最大最好笑嘅嘢就係羅廣威左路嗰段時間已經爆得好地地啦，開始油啦，你又抽起佢喎。 唔係你 個人整怪喎，呢條 掹走曬啲出波能力強嘅逆風啊，集位球員。你擺幾多個中鋒喺中間都冇 Q 用啦，邊個俾波啊，大佬？ 喂，南華係咪究竟係咪追求緊呢個九九八十一斬咧？莫耶斯絕學咧，我唔知 嘅嘢。咪體驗咗有位球嗰位藝記者話：，如果唔打高波，打俾你睇，而家就係攬 你睇 就係， 大高啫嘛。嗱，真係最好笑嘅就係麥比連同阿迪天奴同類嘅，就唔係你大佬你。馬刺咩打雙塔啊？最大問題是迪天奴嗰樣嘢，上次咧手足門講到就係迪天奴轉身都轉唔到嘅，呢次撲街啊！佢迎個回波翻嚟，擘大隻腳都唔夠力啊！ 嗯， 係、哎、 啊， 佢最 緊曬啲大髀，大髀筋緊曬， 好似我哋踢完波咁嗰啲啊！ 真 踢咗十分鐘唔夠，叉住條腰，一路淨係鬧人。我呢踢乜鬼啊？香港足球大倒退呢啲啊！ 唔係，同埋最慘咧，因為你個中場咧繼續有伊大喺度咧，連中間去波嘅能力都冇埋。最惨一样嘢， 有伊达拖慢晒成个节奏，结果搞到罗广威下下要同你爆咗1.5个人嘅体力咯。 即系 如果咪快场， 即系对波嘅进攻速度都唔系快噶啦。有伊达 下下要靠罗广威， 你再掹走埋罗广威啊 Jack 嗰啲啊，仲慢。 上一场对太阳飞马剑踢得好好地，大佬个样翻生啦。 同埋个问题系你。中場你擺下陳少君落去咧，你成隊波一定係會爽好多。 我就係唔明點解唔攞阿陳少君啦？係 咯，我真 係 覺得好奇怪喎。 早禮晚鋤啲係咪未找白頭佬條數咧？真係呢樣嘢，因為迷你咯呢樣嘢。嗱，艾華呢場波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即係礙於就係對方個集位，即係唔係唔好牌啊嘛。如果對住唔好牌，越取越攜啦。落咗林偉東落嚟，即係速度上冇得著數。 佢都引咗對方攞三個黃牌㗎啦。 係啊，叻仔㗎啦， 叻仔大問題。根本獨個冇特別嘅位置空間去俾佢作一個爆速嘅話咧，你用唔用唔到佢，你用唔到佢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嚟講，呢樣嘢就一個浪費嚟嘅啫。白頭佬不如真係諗一諗，喂，迪天奴呢啲，喂，轉佢做前鋒教練算啦，即係教下羅國威射波嗰個啦。 加2000人俾佢咪算咯，做教練啦，係嘛？ 做咩啫？係咪先？即 係你有教練啦， 又要委又要委屈迪天奴，哇！即係擘大隻腳，點擘大擘大隻臂都辛苦啦。即 係 講嘢 慘，咪咯嗱，你後備直線已經失去迪天奴喺度，我見原來伊雲都冇傷啊，隔兩日踢友誼賽喺度踢到噶，即係冇傷冇剩啦。咁你嗰個位置已經塞落去，就永遠都冇咗伊雲份，而家最陰功嗰個。 唔係，我直情覺得連後備嘅資格係 啦，喺度咁樣啊！ 你搞到咧，你即係長波到臨尾咧，要七哥咧不停你。在邊度不停斬波入去，其實七哥斬波都唔係差噶啦，只不過你前面嗰兩個，即係迪天奴啊更差啦，麥比連都做到少少，都可以攞回後攞翻個波，但係攞完個波之後死啦，後面冇人嘅，後面嗰個去咗邊啊？ 我見麥比連都掹地喎，冇阻住啊，大佬。 所以佢要翻出嚟攞波啊，但係你 咁咪作用做唔到自己作用咯， 冇曬。 唔係，最我睇翻嗰場波咧，其實諗翻轉頭，其實迪天奴個位把羅素可能會更加好。你怀都喺度大狗喺度冲啫嘛，把罗素嚟咯， 灵活啲啊，仲 罗素冲得下喎， 系啊， 即系有嗰两日起跑再跑冲啊，你之前冇噶，大佬而家企喺度而家，犀利啊， 把罗素啦， 而家得啱啊，揾佢打甲一篮球，必啊迪天奴， 唔系 都系南华都系代表翻 南华，打甲一篮球， 唔系你见到大波阿叻咧，即系阿基顿咧。我都唔同你爭頂啦，還打十個， 我食你身位算， 唔係食佢身位， 攞第二點啊， 係守佢第二點，我睇你 set 到邊度。 唔係你太過簡單啦，搞到依波踢到，簡單過龍，毫無深度嘅啫。 十八世紀進攻足球就係如此啊！十八世紀， 但係大波都，你話和富大波身前鋒咧 sales 啊 ，sales 啊，真系，系又系 肉身马嚟，嗰啲系肉身马嚟。 哇，肥到咧！大佬有幾耐未踢過波啊？真係 要跑入球條數咧，揾 sales 唔係問題，但揾你揾呢個 sales 係雜費。 大佬韋爾要同佢夾喎， 韋爾 前邊， 韋爾 韋爾踢踢下都，屌唔俾波俾你啊！我自己去好過啦，真 係黑洞嚟噶嘛，感覺都 好似又係咁樣嘅。我你擺。你擺個華人落去踢都仲好過佢、 啊，後屘梁家仁出嚟好過佢噶。 話一個人搞幾個南華後防啦，爭啲搞掂啦， 兩個啫嘛。你偉爾，我老實講。在今季入面有哪場球不是踢得歐巴普的 他是做多 1.5 你現在黃埔大埔打個戰術突擊嘛，現在你擺個快的前鋒，誰擺個擺隻豬在前面， 即是鄭浩南仆街加錢了，又是我又是我加錢了大 喂，所以呢基本上我寫包單了，一個韋爾，一個陳敬德，好彩的呂志興，這三個如果下年真的黃埔大埔降班的肯定有班落呢三個， 女精又唔走嘅嗰啲中心，我 諗佢好中心噶啦， 嗰兩個一定有啦。 但係我依咁樣講啦，黃埔大埔即係自從冇咗嗰兩個澳洲仔之後咧，咁即係個陣容多翻啲華人球員喺度咧，又比較 energetic。 有啲團結力好啲， 順暢咗就 係唔使俾嗰兩個學踢波喺度搞搞震。 嗰兩個牛奶仔嚟， 有咩波有咩波誒？偉業你自己搞掂啦，我追咗就追到啦，追唔到你自己唉射埋佢啦。 搞咁多嘢。 不過咁即係雖然話即係初露曙，但係呢場波入邊攞一分係初露曙光啦。不過轉個頭咧，唉好好不幸地屋漏兼逢連夜雨，又落翻連夜雨，陣間再講。去下幅相先，唔該講講。标准流浪0-2不敌奥迪的时间，呢场波 Gary 啊，你看完之后呢我想问下你，你认为场波乜？ 其实我是有录低了已经摆喺个电视机度睇嘅，但系咧我都冇咩心机睇。 结果即系你睇住电视，跟住开部电脑上住 DisAV 睇 AV 嗰个啦。 系，基本上喺度打机啊。 起码陈俊乐出翻嚟几开心啊！ 即系可以咁， 佢唔怕死噶真系。 即系咁样讲，你话标准流浪，你话转咗教练又好啊，又话防守又进。進攻咧，我都唔覺得佢同之前有咩分別。 你買呢件片嘢歡你翻嚟喺度讀錯成場， 片嘢歡你， 唔係依個都算穩陣嘅。 唔係喎，反而我覺得佢睇啲片咧，係集好似好啲喎。喺中間佢啲企位啊，同埋咧跳頂嘅時間啊，最緊要 而家冇人用啊嘛，邊種 嚟？咁但係佢唔掂喎，你落翻何思嘉好過喎，反而我覺得係嘛？ 但係即係咁樣講，你話個中場咧，即係慢到嘔茄嘅，我都唔知 道。你推咗件何思嘉上去啊嘛？ 我見到哇，應該奧迪咁快嘅兩邊，哇，因為費蘭道啊！突然间我觉得迪亚斯咧好快啊，同埋费兰道特别快咗， 对加慢。 费兰道喺中场攞住个波，咁就推两三个啦，同埋真系要赞下阿十三号啊，奥迪嘅许家乐，哇，越嚟越正呢个球员，真系 俾多啲机会佢啦。 入咗波有信心啊， 系啊， 今个入过波 即系右边咯，见到佢右路出好多波啊，你见到第一个波俾阿福田健二都系许家乐， 入波球系佢传翻嚟先， 就咁。做個小撞牆，咁要俾翻挑起個波，俾翻阿福田健要攞翻嚟。 真係定咗，真係定。 你見到佢有啲心思嘅，做依波依位係俾得幾好嘅。依個球員應該你話亞運隊啊，或者香港隊要諗下依後生仔球員啦， 俾佢接班 嘅 機會。 佢波底係真係唔錯嘅。咁你話其他嗰啲福田健二啊、費蘭道嗰啲，真係一貫嘅好水準啦，咩起曬 水準 係啊，係咪先？係標準流浪真係。唉，唔該，唔係，即係班球員都要換， 好慘嘅，好慘嘅，對啊，冇咗夏志明之後，成隊波似唔知點咁喎， 係啊， 係嘛？貴州好幾好㗎，貴州見夏志明同阿高咁喺度前面， 即係你話嗰、個新前鋒艾倫咧，我覺得未至於咁差嘅， 唔差 嘅呢個球員，你話相比傑志嗰個，依個真係 唔好講啦，嗰個就 依個真 係 唔差嘅，依個真係有啲活力嘅。 大家都係踢名球會出身， 但係邊種流浪踢依波太過簡單啦， 真係靠佢一個喺度抌抌 波嚟嘅。你靠阿鄭少君啊，真係 未得住 啦，雅哥啊老退啦，係咪先？ 咪浸下咯，鄭少君真係浸下，我覺得幾好嘅。 最慘，我啊覺得而家最慘邊種流浪呢？你揾咗阿周卓峰踢個中場呢，我覺得佢越踢越沉喎，真 係。好似唔係好啱佢。 知點解啊？真係你話佢個位唔啱咩？ 他又不是未踢過，踢了很久的了，應該是知道的了，教練團，但 你都要擺 那個位置， 他 有 局擺， 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我私家都退了上來做中場局擺的了， 很多東西你不明白， 因為你麥寶美又剛剛才相遇， 很多東西你不明白，對面有黃忠浩， 你看看他後備陣容全部年輕人都不知道怎麼 怎麼擺啊，三個 囉，沒有的了，他下半季我想都是主要提一下新人出來踢下的了，沒所謂的，有人墊底， 有人包底， 但是有時呢你球迷咧睇你嗰啲波咧，真係好難搞噶。嗱，除非如果你想睇邊種流浪嘅波咧，你之前嗰晚咧就 瞓足啲， 通頂通頂啊，唔好瞓。咁你可以瞓得著噶啦，睇邊種流浪波一定瞓得著。 呢度公道啊， 係啊。 OK， 嗱咁啊，流浪邊種流浪嚟講，其實今個入邊咧都係講到口臭啦。除了夏志明之後呢，這一刻就暫時沒有亮點可言的，那卓耀國就一如以往繼續隱形的啦，那呢這球即是希望標準流浪就即是艾倫來說呢，即是要多啲機會給他，但卓耀國始終在邊度就不生性啦，那啊看過第一場他對 兩邊翼始終要多啲供應給艾倫， 是啦，不夠啊，他老柱來的，即是柱等型來的， 柱等型來的，等到的等 啊，雖則即是兩個，即是攞返佢同阿路比亞度嚟比啦，係咪先，一個踢個波圖，一個踢個馬體會 B 啦，係咪先，即係兩個都係大球會啦，當然呢個波圖就唔同葡萄牙嗰度， 我對眼係有多啲信心嘅， 路比亞度就服你㗎啦，算啦，單提服 啊 ，OK， 咁恭喜陳俊樂復出啦，咁啊首先我下一幅相講一講呢、這個太阳飞马，咁啊，喺保时嘅时间，凭住法导师绝杀啊，3-2就击败咗呢个天人元朗嘅。嗱，咁啊呢场波嚟讲咧，就个亮点咧就唔喺球员度嘅， 喺个球证，个个礼拜都讲一次球证，真系好鬼， 唔系我都唔系，其实我都闷嘅，但我唔讲唔多嘛。刘仿希呢个所谓国际球证啊，你真系小弟嘅对你嘅恩敬，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点样判十二码咧？真系我想请啊！ 唔系，佢上半场以为打紧乒乓波，一掂。一跌 球 就要吹啊！ 唔系出杰志啲波咧跌就吹系啱嘅，但系问题系你出到去亚洲赛呢唔系呢个水准咯，同埋你冚家铲嚟国际球证 冇嘅比赛第一个咧，第二个自己方咗咧焗住俾埋嗰啲嚟嘅，第一个比赛咗， 因为差唔多 系啊，要飞亚翻啲系啊，个心就即刻嚟咗咧。 所以陈浩然嗰度啱嘅，即系公平地继续公平地， 同埋个问题系咧。你上半場和下半場咧，你個標準不是一致的，另同埋亦都咧有即係俾人。 我想講，你 唔係佢下半場回復正常啦， 係回復正常。同埋佢有感覺係俾人覺得，喂，你喐啲就吹，喐啲就吹。喂，作為睇即係睇波嘅人咧，係會覺得，喂，好猛啊！ 其實會威斯多罰球啊！ 我諗下半場可能我哋更衣室自己都傾過啦，喂，唔好亂嚟咁都係。 喂，好猛啊！係因為結果係睇到我哋咧兩邊啲球迷都覺得，喂，頂唔順啦，唔好咁啦，再。 我起碼我見到下半場拉斯爾那下撲到個，佢又唔應該俾黃牌狼居嘅， 其實唔應該 係啊，唔係十二碼佢都睇到啊，而家上半場標準都俾埋噶啦嘛， 係係啦， 即係佢都睇到係撲咗個波先。 但其實個問題係咧，阿拉斯石喺後面係真係有人聽到佢話、，I don't want penalty, I just need help， 係咁樣講噶，係因為佢真係。即系我睇到佢系已经收咗步，但系佢收唔切，咁啊结果飞起咗就成个人搭低咗。 我哋嗰晚都同你争论 咗两句，我都有研究过嘅，因为我想睇埋个重播先，都睇到其实哦，原来佢真系想收步，收地噶啦。咁但系 十二码又唔应该俾，黄牌又唔应该俾，其实两个都 唔应该俾。佢系基本上至多系俾鼻行之前只脚，等佢唔好咁硬。咁结果跌低咗系受伤，系话我要有人冇人帮 啦。 大佬， 唔系我哋嗰日听到直睇。看電視直播咧，聽你把聲嗌得好響嘅 ，Billy。 哇，咁冇辦法㗎，咁梗係要谷到行㗎啦。 唔係，我哋自己做你嘅啫。咁但係呢一場波嚟講咧，就你話天人元朗嗰度，喂，連拿到係咪真係有傷㗎？真係有啲懷疑。 嗯，都係東方講嘅啫嘛，都 係。唔係啊，咁啱啱傷好， 唔係啱啱傷愈，但係因為佢東方亦都冇位俾佢踢， 但係好 fit 啊。係 啊，就係因為半季冇踢咧，儲咗體力㗎嘛，咪 fit 咯。OK。 即係而家天人元朗咧，借咗阿連拿到翻嚟咯，就孭起曬成隊波啦， 個進攻線。 同埋其实咧，连拿度有样好奇，即系出奇地，我估唔到咧，就系佢连即系翻嚟回防，佢都会翻嚟帮手。 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進攻球員咧，佢唔 expect 咗呢樣嘢，但係佢係咁樣做嘅時候咧，睇到佢即係成隊波係好有天賦。 唔係我阻阻你先，我想問呢句嘢，你係想抽水定咩先？ 唔係我真心啊， 好認真 嘅。贏波讚對手啊，呢啲緊㗎啦。 即係呢個 贏波讚對手呢啲緊㗎嘛。 唔係咁，我唔可以咁講。即係基本上你話，如果天行元朗出嚟嘅精神面貌咧，我覺得係好過太陽飛馬少少嘅，因為始終太陽飛馬喺呢一場波嚟講，我自己個人覺得咧係未打出佢應有嘅水準。 你覺得咧，即係Carl Sir復出隔第一場波咧？即係太陽飛馬個防守咧，有冇改善到咧？ 其實都係差唔多。 其實我覺得好會死多空位喎。 只不過係因為佢走動多咗，令到佢進攻機會多咗咧，先至可以掩蓋到佢呢一個不足。 即係周帥係快咗， 少少去以攻代守嗰個咁嘅 theory 嘅。 喂，咁啊好，咁起碼好啲嘅。你中間冇個單陣， 同埋你個 單陣係五王停賽啫，唔係佢唔出價。 你最好停賽㗎啲，最好冇有啦。 咁鬼死貴。 唔係，其實佢擺葉仲落去咧，其實個活力係好咗。係 同阿行仔咧，陳柏行咧， 唔係陳柏行，佢左邊嗰個爆破能力咧，係基本上 終於出翻嚟 啦， 寫得出啦。 有冇傷嘅先？之前唔出係。 據聞係真係有傷 的，有傷嘅，即係唔關李卡度事嘅。 但係其實跟住後屘咧，佢就算傷好咗，都未有機會出。 嗯， 其實係陳柏行之前已經開始踢翻大學聯賽㗎啦， 同埋亦都踢翻預備組嘅。 咁就是、明啦，原來係唔用，唔係用唔到，係咁啊，咁明曬啦。 啊，嗱咁呢場波入邊咧，其實大家開咪之前都研究過。即是说飞马的后防线那里就摩易治今季的表现呢，我 feel 到是上年厮杀的情况，希望不要有上年厮杀的收场啦。 或者其实我会觉得呢，因为其实始终你那个后防线呢，你想想你的两个中间，即是法图斯加上这个摩易治呢，其实两个都年过三十几，其实是不是真的需要找一个年轻的中间去到做一个替补？但是问题是苏伟全，其实我觉得蘇偉全佢雖然係26、27歲啦，但係我覺得佢，我覺得佢打中堅呢個位置，其實我寧願佢打 都係方失失啊， 都係佢喺場邊影相靚仔啲咪算， 都係方失失。 我寧願佢打防中專心殺高波好過。 唔係佢可以轉，佢可以轉烏去太陽娛樂嘅。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話嗱，即係防守端嗰度咧，即係而家暫時就叫做以攻代守啦。係、 啦，我都覺得 係。咁好，但係最失望嘅嘢就係我同阿卡神季初好預期，即係和利亞嗰個演出。死啦！一場沉冇一場啊！呢次仆街 咯， 點算？ 同埋其實咧，始終我個感覺上咧，和尼亞係一啲比較需要闊啲場嘅跑動嘅球員， 即係大球場啱佢。 可能大球場真係會啱佢啲。咁如果你話佢話喺旺角場啲比較狹小啲嘅場地咧，咁可能佢有跑動嘅空間其實 真。咁就太陽飛馬嘅老細就真係慘啦，兩個。貴價兵一個和利亞一個單讚奴域都是不行的， 同埋其實嘥曬以前，同埋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基本上在香港的操練，基本上你能夠維持到一個外援球員的狀態咧，其實是好成意。 佢咪青衣嗰度仿真草嗰度操嘅啫嘛。 其實我就係話咁啊，梗係唔掂啦。 因為佢之前嚟香港之前已經係有傷噶嘛， 同埋其實你話。講真的，你喺外即係喺外邊嘅操練嘅硬度，肯定高過香港多多聲啦。 咁又揸明直數，可能貴州本來南華啊嘛，冇簽到。 哎呀，走啦， 八萬好貴嘅，大佬你啊！ 又話唔見得架車就又話， 即係都要讚下嘅太陽飛馬林家亮啦，越踢越好啦。 佢係有心機嘅，同埋見到佢好肯即係跑上跑落， 精神咗啦， 大家 明白嘅。 眼淚小姐就係 唔 係 居功自慰。 唔係有愛情滋潤係唔同啲嘅， 係啊， 明啊，係咪 先？見你呢排都好精神喎、 啊。喂，但係我而家喉嚨都未好翻嘅。 好玩咯， 唔好叫我大聲咪得咯。 唔得啊！ 不過而家啲喉湯好平啊， 唔係呢個問題，係因為始終 係咪吹得多啫？呢排北風勁啊，吹得行得滯啊，唔好吹得多。 打氣球迷人數唔係 先，即係嗰啲風吹啊， 有主動同被動 嘅。都係嗰句，打氣嘅球迷咧，其實我多多都希望越多越好嘅。 梗係啦， 咁我只係一個領頭作用 嘅 啫。 我明嘅，明嘅，系咪先？ 劲啊！ 你嘅喺亚视嘅出镜率高过晒所有艺员。 啊！你讲呢啲嘢啫，大佬。 喂，咁啊，讲翻多少元朗啦。咁啊，其实呢场波入边啊，后防入边前锋啊打连拿度啦，后防入边美亚嗰位越嚟越重要。 因为呢场冇赵俊杰喺度啊嘛， 停赛啊，立功见影啊， 停赛啊嘛。 我首先去下幅相先，其实一个 shot 咧就好感人嘅，就讲下 系啦，呢个系 呢个就系阿法图斯绝杀咗呢个天元朗之后 完场 啦。 咁拉斯舍就鼓励张智勇 俾掌声佢，我一俾掌声佢啫。 究竟咩事呢？就是、因为当其时张智勇咧就受咗伤，嚟咗场接受治疗。 球证要佢离场，因为有佢嘴有血啊。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嗰阵时就系九啊四五分钟准备一个罚球，咁嗰个罚球咧就系喺张智勇缺阵嘅情况之下就被绝杀咗。咁当然彭子健呢个波。有啲關係嘅，因為出場時間曳。OK， 咁但係拉斯石咧都鼓励佢就係，因為其實張智勇個樣真係好想 喊，好唔開心 啊， 係好唔開心嘅。 呢一場波其實就好咗少少，張智勇比之前嗰場係啦，好翻少少嘅。 元朗係幾有鬥心嘅支球隊咯，我知。 唔抵咯，總之唔抵。其實呢個和波最正常， 和波應該 合理嘅。 得我咁，我睇哇，咁樣絕殺咗，唉，真係。即係呢，其實 鼓勵翻年青球員幾好嘅，其實呢個行為真係好好 啊！唔係呢啲就正宗嘅，即係輸波贏口碑啦。天人元朗其實好幾場嘅賽事，即 係 呢場波就早幾場就衰起上嚟，就真係連口碑都輸埋嘅。 啊，聯賽杯場對東方場啦， 係啦，輸曬口碑嘅。咁啊，今次嚟講就好啦，打翻好啲，希望就可以 慢慢進步咯，同埋其實希望一啲年青嘅球員可以。乘機可以再慢慢接到班 啦。唔天恆原來都不嬲，依兩季都用好多年輕球員嘅。 即係呢個我 睇下就上到力啦。 睇到係有進步嘅，大家都 其實基本上我雖然話好多地方未必同意啊陳浩然教練，但係喺用年輕球員呢方面， 係啦，呢個方就最最 我係最我係最 佢打咪好嘅， 因為康啊張智勇呢啲佢越踢越多，又信心翻咗嚟㗎啦。 咁啊亦都開心見到嘢就係阿鄭景豪咧，終於復出啦。係 啦， 咁啊希望佢喺右邊 多接炮啊！右路 系啦，即系多只快马， 爆破能力有防身能力。 唔系啊，如果佢fit 起上嚟，即系出依波，即系连难度都系 jab 啊，大把。 同埋佢孭咗队长臂章又唔同。 O、okay. K， 好啦，翻嚟先啊，走咗咁啊，联赛度就讲完啦。O K， 咁咧就嗱，估问点都好啦。咁其实希望即系话各支嘅球队，即系嚟紧嘅时间都希望即系尽量 嚟紧羊年啦、 啊，羊年啦、啊，咁啊希望洋洋得意咁啊，希望即系球市方面都希望即系话。繼續咁樣持續嘅進步落去啦，好唔好啊？ 停賽嗰度搞掂咗噶啦，停賽。 停賽嗰度咧，其實佢咪我幅相啦，大埔幅相咧就講緊呢個安上一場波就係大埔不敵呢個 YFC 奧迪嗰場波完場之後發生嘅風波嚟嘅。咁咧頭先講到就係話，雖然見到曙光啫，但係即場咧落連。哦 ，sorry 啊，落翻呢个连夜雨噶，包家耀同埋呢个史建威咧就停三场，兜得到啊？你吹咩？安大咧就停两场嘅，咁啊死啦！即系对于大埔护级前途咧，又多一番危机喺度。 呢个系大埔嘅足球嗰个 Facebook 度 cap 出嚟嘅张相， 系 因为好多嗰啲人 搵到啊，吓 搵到段嘢。 足总个死人网咧开到 A3 咁等，点样 cap 落嚟？ 即系咁啦，自己有冲动咗嘅，冲晒去又真系冲动咗嘅。 即系虽然情况早吹得差，呢度梗噶啦，呢样嘢系咪先？ 有阵时套餐嚟噶嘛，包埋噶啦。 埋咁就不如開拖打佢啦。 唔講，講埋賽程啦，係嘛？一場波啫。 翻嚟啊！ 呢個禮拜一場波啫。2月15日禮拜日2:30啦。聯賽杯東方對黃大仙，九龍灣公園球場。咁啊冇得直播嘅，咁啊錄播1:10 入場睇啦 嚇。咁啊嗰場係下個禮拜噶啦嘛，年初一啦。 仲有呢個五人聯賽啦，2月16日嘅。咁啊四場波啦，有沙田對進旗天旭啦，太陽飛馬對南華啦，彩進北區對和富大埔啦，同埋東昇對花花嘅，都係由6:45開波，每一個鐘頭一場波。 下禮拜一， 都係四劍美公園， 四劍美公園啦，係啦，上斜路啊。 咪睇完看完呢个联赛杯，睇完五人赛唔够喉嘅，17日仲有呢个亚冠嘅第三轮嘅，即系附加资格赛啦。仲有19日年初一贺岁波嘛？ 贺岁波见啦，真系。 南华对纽约宇宙啊！ 睇下上我哋群组睇有咩特别啲嘢啦，我哋嗰日 到时会有啲特别安排俾大家嘅。OK， 喂，事不宜迟，咁啊。最後一集嘅《妖大就即今個年度， 羊 年之前最後一集， 講超聯， 進擊講超聯，最後一集，即咁。 你學業進步啦，祝你 冇理佢， 冇理佢，收工，走，多謝大家收睇。聽晚嘅時間11:00時個焦點再同大家見面噶。OK， 新年進步啊！ 新年進步，新年健康， 拜拜。普羅政治學院 My Radio 維園年宵約實你。同上年一样，2930号档位，精选产品包括蜜通斐雷夜光特别版、新土不二爱香港、咳神手笔、陈云国师城邦会战胜归来，仲有郁敏新书啊，本土民主反共政论集，历史几寸都有十大权神修订版，李仪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